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。如果是你的感觉已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 轻柔的呼吸。 暖暖目光迎接我，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，欢乐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吧，来吧吧，相约酒吧。 张掖丹霞地质公园里面呢，有一个女游客不顾工作人员还有其他游客的提示，执意翻越栈道护栏，踩在保护区地表拍照。工作人员介绍，丹霞地貌呢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，一个脚印要60年才可能恢复原貌，希望大家可以文明旅行。 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，好安静，一个人能被多少的往事站不清，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，我着迷，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，全剧中看见漫长空座椅灯亮起，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，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，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清醒，好后悔好伤心，想重来行不行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，好后悔相信谁把我搬回去，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，对不起，独自回荡在空气，没人听，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。好后悔好伤心，谁把我放回

东方金城首席金融分析师徐成远分析指出，银行股权转让增加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，一方面是股权监管限制，另一方面是持有机构补充流动性和充实净利润的需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好了，今天音乐早餐到这里就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祝你今天好心情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 随他而去。 清晨，在起床的时候会莫名的失神，说好决定要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。